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15集。这只怀表非常奇特，它的秒针一直在走，可是它的分针和时针却从没有动过。分针只在47的位置，时针在数字1的右侧，大约距离数字1有1/4的格子距离。唐默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忽然他伸出手，将这根时针向右掰。他的手碰到时针后，竟然真的掰动了这根指针，然后将它掰到正确的位置，距离数字1有1/4的格子距离。咔嗒一声，时针归位，一行行浅色小字在透明怀表上显现出来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。 叮咚，检测到玩家使用我爱黑塔我想攻塔符进行攻塔游戏，获得额外奖励。玩家为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普通模式的玩家，附加额外奖励，成功激发无限飞概率。叮咚，游戏奖励兔子先生的概率怀表更改为黑塔的无限飞概率怀表。 一道耀眼的金光在透明怀表的表盘上闪烁起来，唐默闭上眼睛，再看清楚时，只见这只透明怀表的表盘上忽然多了一道金色的花纹，无穷大。顿了顿，唐默否定了这个看法。还有一道杠，只见在透明表盘的中央，一个奇怪的符号被压在三根指针下，这是一个无限符号，偏偏在符号中央有一道斜杠，仿佛有谁想将这个无限符号删除。随着这个符号的出现，透明怀表上的小字也开始变化。唐默看着这些金色的字，神色渐渐凝重起来。 道具：黑塔的无限飞概率怀表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稀有，等级3级，功能：该怀表的时针和分针永远指向错误的方向，秒针不断移动，怀表可检测玩家身边的一切概率事件。当某事件发生的概率无限为0时，玩家可手动确认触发怀表，开启无限非概率事件，时针和分针回归正确位置，即触发无限非概率。限制：每10天内，玩家可选择主动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一次。怀表所触发的无限非概率事件不完全受玩家控制，50%几率玩家尝试成功。备注：相信黑塔，它就会比兔子先生的概率怀表好上10000倍。不相信黑塔，难道你还能来咬黑塔不成？黑塔出品，你的信赖。 唐默无言以对，现在回到精灵大草原把镇里时钟换回来还来得及吗？唐默的手指摩挲着透明怀表的表盖，他神色复杂，仿佛在思考些什么。过了片刻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将这只怀表放入口袋。黑塔的无限非概率怀表，仅仅是听名字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道具。地球上线以来，唐默得到过许多道具，有狼外婆的小阳伞、马里奥的帽子、马赛克的大火柴，透明怀表是唯一一个以黑塔冠名的。但是这个怀表的功能有多么逆天，缺陷就有多么明显。这是一只会自己主动寻找概率的怀表，无限非概率指的是无限非概率。打个比方，唐默杀了狼外婆的概率为14211341分之1，狼外婆吃了唐默的概率 为142万1341分之142万1340。无论从什么角度看，唐默都是死定了。这个非常接近于零的概率，意味着他绝对打不过狼外婆，只能被狼外婆吃掉。可是，如果这时候无限非概率怀表起作用，他就会直接删除概率，只考虑事情本身。唐默杀了狼外婆这件事是否有概率？有，那么就删除概率。非概率，意思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概率。唐默可以杀死狼外婆的概率为142万1341分之一，这个事件经过无限非概率怀表作用，就变成了唐默可以杀死狼外婆，没有概率，只有事件本身。这个道具比火鸡蛋还要逆天，因为理论上说它可以从因果律上彻底的改变任何事件，但是它的缺点也和它的功能一样逆天。这只怀表是自己寻找概率的，而且只有 50% 的成功触发率。唐默在和狼外婆战斗时使用怀表，他杀死狼外婆的概率不一定会被怀表检测到，也就是说他根本无法使用怀表。就算被检测到了，唐默可以使用怀表，也只有 50% 的可能性成功触发。无限非概率，或许也就是无限非概率。唐默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他长得还算白，也被人叫过小白脸，可是他的运气真是很一般。得到马里奥的帽子后，他撞了5个月的墙，至今没得到过一样有用的道具。唐默不禁怀疑，自己如果真的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，会不会适得其反，被这只怀表坑死？唐默决定，不到最后关头，不使用这只古怪的怀表，他也会慢慢的熟悉这只怀表的使用方法，或许能从中找到更好的使用条件。越逆天的道具限制越大，否则游戏就会失去平衡。无限非概率怀表的使用限制这么多，可见它本身的恐怖程度。检查好自己得到的两个奖励后，唐默伸出手，从空气中拿出异能书。他将信将疑地打开书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上面显现的文字后，唐默脸色怪异，表情复杂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 异能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拥有者李思琪，偷渡客，类型特殊型，功能对特定对象使用该异能，可使自己在对方眼中变得更加英俊或美丽，美貌值的上限与被使用对象的想象力有关，无限贴近被使用对象的心仪长相。等级2级，限制每天最多使用3次，使用时间最长为10秒，受被使用者的意志力影响，被使用者意志力越强，异能奏效时间越短，最短为1秒。备注：醒醒，你有对象吗？唐默版使用说明，无附加限制。垃圾到这种程度的异能，连我都不屑于给出限制。 这是唐默得到的第一个没有附加限制的异能。唐默早就对这个异能有所猜测，但是他还是没想到，自己竟然真的得到了这个异能。真理时钟游戏里的黑兔子真名叫李思琪，是个偷渡客。在唐默赢得真理时钟游戏后，李思琪还有机会反败为胜，只要他杀了唐默，成为站在时钟上的最后一个人，他就可以获胜。可惜他的武力值远不如唐默，最多就是傅文生那个水准。不过他的异能很奇特，使得唐默2次差点抓住他，又被他逃走。因为每次快要抓住他时，唐默就看到了一张英俊至极的脸。这张脸本身还是李思琪的脸，和他有3分像，剩下来不像的7分全部是加分项。那7分一加，让这张脸放在娱乐圈也绝对是巨星级别。李思琪 是个长相普通的年轻男人，并不丑陋，可也绝对不出众。当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张帅惨了的脸，唐默不说有没有因为这张极其符合自己审美的脸而心脏停跳一拍，他肯定十分错愕，于是几次被李思琪逃走。不过这个异能是真的有点羞耻，不是那种喊出变身咒语的羞耻，而是在和人打架的时候，这个异能确实能出奇制胜，只是万一没能杀了敌人，以后再见面实在有点尴尬。唐默本以为自己没得到这个异能，毕竟他没亲手杀了李思琪，但既然得到了，他就会合理使用。将异能书塞回空气里，再把道具放好，唐默躺在家具店的样板床上闭目休息。五个小时后，天色渐渐变亮，气温早已回暖，金色的阳光照耀在路面上，一道黑色的人影从家居用品店的后门里快速窜出。唐默背着包，速度极快地在商铺之间穿行。进入公塔游戏前，傅文铎给了唐默一张北京地图，将他家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注出来。唐默看了一眼，记在心上。他警惕地在北京城里跑动。天亮后，也有玩家出来寻找食物、水资源。唐默和一个中年妇女在街头不期而遇，两人都谨慎地盯着对方。唐默看了眼妇女手中的牛肉罐头和矿泉水，他挑了挑眉，忽然想到自己好像很久没吃过肉了。发现唐默盯着自己的罐头，妇女目光凶狠地瞪着唐默，唐默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北京的幸存玩家比南京多，也远多于邯郸这种非中心城市。一路上，唐默遇到了三波人，他不想在自己不熟悉的城市与当地玩家碰面，不断躲避。等找到傅文铎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这是一栋戒备森严的民国风格的小楼，环境清幽，院子里种着一些蔬菜。唐默推门进来，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，仿佛没有人。唐默又对照着地图上的标记看了好几眼，确定自己没走错。他正准备拿出火鸡蛋询问傅文铎的位置，一道男声从他的身后传来。 找了很久。 唐默反射性的浑身绷紧，警惕地看向身后，发现对方是傅文铎后，他慢慢地放松下来。他低头看到傅文铎手里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时傅小弟也抱着一大袋东西从远处走来，见到唐默，他惊喜地说： 唐哥，你来了。 傅文铎说： 进屋说。 进屋后，傅文铎从仓库里搬出一个烧烤架，他拿木柴点了火，傅小弟相当自觉地把塑料袋打开，露出里面的冻肉和蔬菜。唐默惊讶地看着这兄弟二人动作，他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傅文铎见他这样，说： 你去帮小生处理一下食材。 唐默点点头，和傅文生一起切肉切菜。这画风也未免太魔幻了。唐默从来没想过地球上线后，有一天他居然能这么悠闲地吃烤肉。 这是放在地窖里的冻肉，北京温度低，冻肉还没坏。不过这个夏天过去，地球上应该就没肉了。 傅文铎一边烤肉一边解释道： 现在多吃点，以后可能再也吃不到肉了。 人肉算吗？ 傅文铎冷冷地看了眼自己的弟弟： 你的肉？ 傅小弟缩缩脖子，不敢再说话。 你以前烤过肉？ 他指的是傅文铎烤肉的技术非常娴熟。 在部队里烤过。这次黑塔三层的攻塔游戏是什么？ 唐默定下心，详细地把自己在精灵大草原上见到的大火、动物大逃亡，还有真理时钟的游戏说了出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